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又嚟到礼拜一嘅搏击会，今日有一贵宾喺度，点都要介绍咗佢噶啦，网红大师詹 碧， 大师， 大家好。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即是我朋友，是吗？而家当全世界都同689为敌的时候，我哋搵嚟最新的一个朋友就占病。 咁讲嘅即係孟宏大师呢排讲嘢好犀利㗎嘛。即係任何一个国今时作非撑民主嘅人，我哋一定係要再 都係撑佢。佢嗰个八三一个篇真 係。係咪先 好有道理。 嗯，你哋睇下，大家都做晒功课咁咯， 系你冇啫嘛， 你又知我冇？嗱，有一部分嘅朋友咧，就有啲问题就想我问阿孟 大师。 啊，当然就唔系而家啦，咁所以咧，我哋 留翻 最尾一 part 先 讲， 先 入 问唔嬲， 系咪？我系咪噶？你讲啊，嗱， 咁啊，点啊？我哋呢啲系咪就系炒花生嘅，最紧要花生当饭食。 Belief 嗱，系咁爆啊！ 嗱，啱啱开始嘅时候，我哋轻松啲，系嘛？讲啲嬉笑怒骂啲嘅话题，喂，好用喎、啊！你呢排成日落金钟嘅你。 冇成日， 咪开咗电视啊，开心机都听到你把声。 一次就系嗰个民主党。佢又請我落去佢哋嘅民主廣場，第二次就學聯佢哋 上大台 落去，咁上大台。即係其實我講嘅嘢裏面嚟講咧，即係唔會話因為去到嗰啲場合咧，就揞住個心嚟講嘢。我第一次落到去嗰、那個係嘛，即係金鐘佔領區，個作咗54分鐘。 同學們，我來玩啦！嗰、那個 唔係我第一句話就係、是、各位同學、各位市民嗱。以下第一句话呢请你哋香我。唔、该你哋香我啊。就係话喺手段上程序上方法上我係反对你哋搞占领嘅咁样。咁啲人 哇 真係好真係 好真係好。跟住话不过第二句话呢一定 要 博 得 你哋。 俾你讲埋先。 博得你哋㗎嗰个意料掌声。就因为喺目标上係咪喺个追求上诉求上我完全支持你哋争取真普选咁样。 好继续好。 有少少受宠若惊，即系你喺一个咁嘅地方，咁多学生去俾掌声你哋，即系以前喺建制派，所谓人哋觉得你系建制派嘅时候，你 开明啲嘅建制派， 有冇试过？ 都冇呢个咁嘅。 我去北大啊、清华、人大咧，已经讲即系讲二三十次掌声嗰啲，就系家常便饭噶啦。所以呢两次去金钟嗰度占领区演讲啦，都同样都二三十次掌声噶。 系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其是，非其非，系嘛？ 有冇觉得呢啲掌声同喺人大啊、政协嗰啲会唔同咧？ 啲假啲啊， 即系主要都系学生啊。 唔好话假唔真， 唔系 会系比较嚟自啲 有几多人听你嘅嗰次其实喺嗰度。 你覺得現場 在現場我直覺上大概都有六七百人的 哇勁啊 咁樣密密麻麻 嗯 因為最重要就是話我所講的嘢呢嗱比如在目標上我哋肯定佢支持即係、就是、爭取真普選同埋體諒佢哋嗱我儘管從一個法治的即係、就是、精神嚟講呢就係、是、講究一個目標公義同程序公義嘅有機結合㗎嘛咁你哋嘅程序不公義咁我係呢、這個係我睇法，但係我體諒你哋係逼上梁山， 係 啊，咁又好似係， 好多嘢講。 咁你呢兩個禮拜嘅心路歷程啊，當然好多人想知啦。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呢段時間出街有人喂，黃大師好嘢，係 啊，我撐你。 呢啲咧就係每日嘅例牌賽㗎啦。 哦， 好犀利， 特別係即係佔中。 好要啊！ 佔中以嚟，特別我寫咗嗰個應當呢個重新審視八三一決定以嚟咧，每日裏面咧唔淨止話好嘢，直情有時喺路上嗱落去即係要同我合影，喺地鐵嗰度咁逼人咧都要同我合影，有啲人叫我簽名，咁啊即係都有， 犀利 喎！即係講明咗咩？公道自在人心， 係， 所以 即係民眾成為咗你嘅朋友喎呢段時間。 唔係最重要一樣嘢就話你唔去做嗰啲咁樣嘅即係人大啊政協嘅時候咧，可以即係暢所欲言， 係 唔使就住， 即係大片一樣。 冇 咁你見到田北俊有冇打個眼色 星星相惜， 戴個眼 差唔多 同路人啊嘛。 田北俊嗰度咧，我既有喺香港電台。 電視部製作的左右紅藍綠嚟到去即係撐 獎佢， 亦都有喺嗰、那個明報啊發表文章壓制批評，有損民主政治。 嗯， 我質問一樣嘢，我話田北俊只不過係話要求啊呢、這個梁振英啊考慮一下， 考慮就 向中央請辭， 係 係嘛？我話而即刻就搣柴啦， 搣柴係咯。 咁、我舉例子，我好簡單，當今个民主社会喺美国国会、会唔会因为一个参议员或者 讲错嘢， 公开 批评一个纽约州嘅州长，而要被取消佢嘅国会议员资格咧？ 其实政协有冇试过咁样开即系特别大会咁做咧？ 冇， 即系应该都系冇嘅。 除咗香港， 咁我仲有话喺呢个台湾立法院，会唔会有一个立法委员因为公开批评咗台北市市长或者系高雄市市长， 有 被呢、這个啊立法院取消资格咧？冇可能嘅事啊嘛，系、咪？我仲讲到历史，我抗日战争嘅时候咧，国民党、共产党各个党派咧组成咗一个叫做国民参政会，就类似后嚟嘅政协嗰个形式嘅。咁啊，共产党嘅毛泽东啊、周恩来啊、董必武啊，嗰啲都系国民参政员。但系结果咧，因为蒋介石喺一本叫做《中国之命运》提出咗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后咧，毛泽东曾经拍台闹呢啲正式法西斯，闹国民党，闹蒋介石法西斯，但系国民参政会都冇将佢共产党籍嗰啲人嘅国民参政员啊取消资格。咁可想而知，咁嘅做法真系低装到极啦。 好民主化， 好犀利啊！我哋可以收档，其实 我哋可以收档， 有你我哋又听我哋啦，有咁劲嘅民主派， 我哋要上市上市啊！喺度 嗱，好快转转话题，正经嘢一阵间先讲。咁听讲你游水落嚟嘅，嗱，我爸成话帮我听，游水落嚟。咁啊，系咪真系揸住个木咁游水落嚟嗰种？ 喺边度上岸？你边度游落嚟噶？其实 嗱，我游水嘅时候咧，出发啦，系喺东莞，东莞嘅长安镇嗰度出发。咁你知啦，日头你就唔可以行路嘅，要匿埋喺啲呢个草丛啊、树林啊，甚至棺材窿里边。夜晚黑啦， 咩系棺材？ 边有咁多棺材窿你匿啊？ 棺材窿啊！ 系总之即系 掘定嗰啲啊， 佢有啲咧即系嗰啲年久啊失修，咁啊变咗嚟讲啊呢个即系 即系有啲骨喺度噶咯。 落雨即系呢个水土流失咧，变咗就陷咗落去一个窿，睇见有啲棺材板喺度噶嘛。咁变咗嚟讲即系话，总言之，日头你就要 匿埋， 唔匿埋。 系 晚黑咧，你就要行山路，行山路唔可离开村庄，离开呢、這个嗰啲大路，离开灯光，甚至连嗰啲咁嘅唔好话人啊，连狗你都要避开啊。 系 咁样嚟到行，所以咧就一晚前进嘅嗰个距离啊，系唔系好长嘅啫。所以由东莞行到去水边，喺当今而家嗰个大概系世界之窗嗰处咧，系嘛？咁嗰度咧落水， 深圳嘅咩？ 唔系 东莞深圳 咯，头咯。 哇，行咁远。 咁啊，六日六夜先到水边，然后咧游水就游咗成九个钟头，啱啱天黑就落水，就游到天光都仲未上到岸。咁就咬紧牙关咧，就拼搏咗386下，然后先至一到咗浅水地带。系啊。数住嚟啊！ 你有冇数住啊？真系 全身。 但系你点解揽住啲乜嘢落嚟噶？ 喺当时咧，你话咩揽木头嗰啲唔嗰啲冇可能嘅事情，因为你喺荒山野岭去行进嘅时候咧， 系咯， 啲嘢尽量要精简。当时你 即系带 iPhone 得啦， 尽量精简之外咧， 有 iPhone 目标唔可以大，攞个木头啊，或者攞个大嘅水泡咧，目标好大噶嘛。 系 咁，我哋咧就揾咗个咩咧，吹气枕头，嗰啲塑胶嘅，即系个塑料嘅软淋淋嗰啲吹胀就可以做枕头。咁我哋就即系将佢就接埋先。到咗水边嘅时候就吹涨佢，攞条尼龙绳咧就呢个挂住喺个膊头嗰树就预防万一，即系只话万一抽筋的时候咧就攞嚟咧缚住咧救命。但系咧就原则上就唔用嘅，所以我就全程都冇用过，即系点解咧唔可以停，一停就贴到时天光，嗰啲大陆啲公安巡逻艇啊，叭叭叭叭叭叭咁追上嚟咧，嗰阵时好大剂噶嘛。得咧就西装，唔得啊监仓，得就牛扒，唔得啊咸鱼渣咁样，咁嗰时搏晒老命。 喺度教， 咁你嗰时落嚟系因为 九个钟头，你话游咗不停。 落嚟嗰时，因为点解咧？就系对当时嗰个共产嘅专制嘅统治咧，就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 咁樣嚟到去遊落嚟噶嘛？因為當時我就曾，我本來喺廣州讀書嘅，咁啊高中畢業之後裏面咧， 係咪要去農村 呢、這個上山搞文化大革命啦？咁跟住咧兩年幾之後咧就上山下鄉，就去到下放到東莞， 東莞長安 就長安做咗五年嘅知青啊，知識青年啊，耕田 係 咁啊，戰天鬥地。又做過勞動模範，獻出鮮血救人又試過，甚至乎防洪搶險，自己未識游水嘅時候咧，都跳落個缺口，擋住咗洪水，保住咗堤壩。 哇！雷鋒咁狠喎， 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齊曬。咁啊，結果有一日咧，咁啊，我偶然嘅機會就停低，即係將個單車放喺保管站。咁啊，啱啱嗰度嗰個係大隊部，佢哋喺閣樓開會，就講到我名。就話對阿劉某某裏面嚟講咧，我哋咧要掌握個原則，就係話只能夠利用，唔能夠信用，更加不能重用。咁、有個治保主任就問點解？ 係咯，點解咧？ 咁個支部書記又話點解？因為佢老豆係習武右派啊嘛，咁樣，就咁樣個原因。我聽就五雷轟頂，因為我老豆本身嚟講係廣州市財政局稅務局個創局老幹部。1957年反右嘅時候咧，我老豆真係好嘢。一句右派言论都冇发表过，一张大字报都冇俾人贴过，本来可以全身而退啦嘛，运动结束啦，咁全身而退咯。啊，点知里边咧就广州市税务局将个名单右派名单报俾广州市委，隔一两日发落嚟，对照比例仲争一个咁样，扑街啦！咁结果咧呢个 交多个人出嚟， 嗰、那个 交人交人 要交人啦嘛，要凑数啊嘛， 系 咁啊，哇！嗰啲党委就掀翻佬啦。咁啊喺冇右派言論，屁都冇放過嗰個人當中，就要刮一個右派出嚟。咁、結果就刮到我老豆咧，就話我阿爺啊，即係我老豆嘅老豆咧，係加拿大嘅華僑。我阿爺阿嫲就都即係過咗身之後，都係葬喺多倫多，我都有去幫佢哋呢個即係掃墓噶嘛。 勾結外國勢力。 咁佢就話咧，當時裏邊咧就海外關係複雜。你总之有亲人喺海外咧，就当你啊特务嫌疑咁样噶啦。咁啊，咁啊啱啦，仲揸个凑数咁啊。呢个阿刘某某即系我老豆咧、既然佢老豆老母都喺加拿大嘅咁样，有海外关系嘅，咁啊咁鬼复杂嘅，就系搵佢啦。咁就我老豆就做咗凑数嘅右派，冇右派言论噶。咁然后咧，嗰时系1958年，运动已经结束咗啦，无端端就做坐尾班车做嗰右派。咁、然后到1961年系因别咧嘅意思就话，睇有冇搞错咗噶？咁啊，我老豆咧就系凑数啫，就第一个摘掉咗个右派嘅帽子。但共产党好鬼多发明啊嘛，除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外咧，佢发明一样嘢，系咪一样嘢系点咧？ 哎呀，你妈发明 肉飘死！比如你饮醉酒，同佢真系打交，系嘛？咁啊，共产党梗系捉咗你坐监啦，就话呢啲即系呢个打交咁样，系嘛？咁就殴斗咁样，咁就判你咧就3个月。不过按道理3个月之后你出翻嚟就恢复公民权噶啦。共产党发明一剂就点咧？你虽然里边系坐咗3个月监，放咗出嚟啦，但你一世都叫做劳改释放犯，咁样有啲臭当嘅。所以咧，我老豆里边咧做咗3年嘅右派，摘咗帽之后咧，成世都叫做摘帽右派，仲卧言子孙系嘛，连连累都话我哋做仔嘅，咁你系咪兴个辣鸡先得噶？咁献出生命系嘛，献出鲜血系嘛，战天斗地，我样样做齐晒，咁咪到头嚟，只系因为我老豆系嘛，做系摘所谓嘅摘帽右派，咁你对我歧视，咁啊梗系逼上梁山啦，啱唔啱？所以我点解话？佢啲佔領人士咧，逼上梁山又講到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咧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到而家，為民主治港奮鬥30年，當中咧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手段，即係話咩咧？寫報紙啊，上電台、上電視啊，搞集會啊，搞論壇啊，搞遊行啊，乜都做齊曬，到頭嚟咧就迎嚟嘅係831決定德國家。整个咁样整剂咁嘅鸟笼呢个普选俾你，系嘛？衰到咧嗰个笼用细个着雀噶嘛？ 系，仲细个上，仲细个上一届。 呢个好好比喻。 但你斩冇， 所以我里边咧，即系回顾自己曾经都被逼上梁山，系嘛？咁啊经历咧游水落嚟，嗰时冇办法啦。你继续咁样去挨落去做呢、这个做牛做马都好啦，系嘛？ 都系冇得出头。 你俾个心肝共产党，佢又当你狗肺，咁啊变咗嚟讲，你唔走都冇用啦，啱唔啱啊？咁啊变咗咪游水落嚟啦。所以喺当时里边咧，系一种生命嘅一种转捩点啊，人生嘅一个转折。咁啱啱嗰阵时咧就系、 是、你几岁啊？ 1973年，我就即系20岁松啲。咁我就啱啱喺1969年嘅一月咧，就透过参考消息、就睇到咗尼克逊总统啊就职演说。有一段说话，佢人生每一个时刻都系宝贵嘅、独特嘅、一去不复返嘅。但系喺某啲时刻所作嘅抉择，会影响到我哋自己今后几年、十几年乃至一生一世嘅生活面貌。佢而家就系抉择嘅时候啦。咁咁啊，呢段话咧，我成日都里边记一心，所以游紧水嘅时候咧。哇！跟 系咁谂住你阿信，你阿信 回回佢呢段说话，又搏命游，搏命游， 又系 谂住就谂住个西人系咁 样。一条我上岸嘅时候啊，冇衫冇裤，冇鞋冇袜，但系得条。 点解冇裤啊？我有裤， 咪就系得条泳裤咯。你咁开心咩？讲起呢啲嘢， 好开心啊！呢 啲系个枕头啊嘛， 冇啊，到咗浅水地带，连嗰气枕都掉埋噶啦，啱唔啱啊？你就算我哋落水嘅时候咧，系有 好、 有套嗰啲呢个破烂衣服，但系当你落水嘅时候嚟讲咧，就乜嘢衣服都掉埋噶啦，因为你着住衫 线水，线水啊，系阻住， 拖住你，拖住你， 水嘅阻力好大噶嘛。 咁着泳衣要全件， 变咗嚟咁咪就系 冇嘅嗰阵时， 着一条球裤都严格嚟，嗰都唔系 有胆嗰啲。 唔系 啊，你问得太仔细啦，游小姐，唉，你份人真系。 我要想形象化咗成件事啊嘛！ 喂，你咁唔对路喎、啊啊、你讲咁多共产党嘅坏话，你怕唔怕俾人搣柴啊？ 咁啦，老实讲， 要 除 咗咩 搣 咗咯？你要明白吓，我里边嚟讲咧，系讲呢啲嘢咧。曾经就中央电视台又播过，凤凰卫视又播过，香港嘅无线啊、亚视啊都播过，大陆有45个电视台都播过。即基本上，我系做全国政协委员之前咧。我呢啲偷渡史啊，已经系全中国嘅皆知行文噶啦，就咁样。 时而世易啊嘛，刘生。 系咯，我哋加翻个以上嘅咩嘉宾所讲嘅迅速个人意见， 今年同往日啊嘛，你真系前居可鉴。睇下大田咁嘅身世系嘛，好敏感嘅而家。 但你边度上岸啊？东平洲、 上岸唔系，我咧就系、是、因为咧就偷渡就有东线。中线、西线，你讲个东平洲就东线，就大鹏湾嗰边，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行嘅系西线，就深圳湾嗰边， 系深圳湾。 嗱，深圳湾同大鹏湾有咩唔同咧？大鹏湾咧就真系纯粹个海洋，就有鲨鱼嘅。 嗯， 咁咧，但系深圳湾咧就咸淡水交界，嗰度就冇鲨鱼嘅。 哦， 但系咧，佢点咧？嗰啲泥扮啊、蚝壳啊好多。咁咧就一退潮嘅时候咧，你就真系啊嗰阵时就真系大镬啦， 系 嘛？俾啲蚝壳啊劏到你嘅脚里边咧，就真系花晒，系咪血流不止？所以就中线咧就系中线系扑铁丝网嘅，系嘛？爬山扑铁丝网，咁呢个我哋就行西线。 点解你拣西线嘅？点解行西隧嘅？你拣 西 西线咧？点解会行呢 短啲 嘅 路程系咪？ 唔系。西线里边咧，第一冇鲨鱼 啦， 啲水冇咁深。第二件事情里边嚟讲咧，就 系 嗰个水流嘅嘢咧，容易比较系即系掌握得到。尤其系因为喺大海茫茫嘅时候，你有时啊遇上大雾嘅天气啊诸如此类嘅嘢咧，你喺东平洲嗰边咧，大鹏湾，你又好难睇到。即系游嘅目标嘅，但系喺西线落水咧，有度好咩咧？就整个深圳湾喺大陆嗰边嘅海岸咧，望到过嚟呢度咧，就系喺尖鼻咀有个水师码头、水景码头、水景码头嗰度有五盏水银灯。就喺夜空当中咧，就特别呢个明亮嘅 水景码头，我一上 嚟希望嚟啊嘛，大佬。 因为咧，你喺嗰个当嗰阵时嘅年代，即系70年代、60年代咁啊，深圳啊、东莞嘅嘢咧，马路不平，电灯不明，啱唔啱啊？但系咧嚟到海边嘅时候，一望到五盏水银灯。就當時咧，就好似嗰啲共產黨人向往克里姆林宮上面嗰粒紅色一樣，哇！佢照嘅唔係海面，照嘅係我哋人生嘅道路。 咁你落到嚟香港，算唔算一帆風順咧？即係之後嘅嘢。 大致上咧都算系即系一帆风顺啦。 系我想讲翻，其实上到岸系啦，投靠咩人啊？ 唔系先，投到咁系一剔过定系有冇试过俾佢捉翻转头咧？因为以我所知，通常系会试几次先得 嘅。哦，曾经都捉过一次，就系第一次咧，应该系喺1972年嘅时候咧，由就到咗水边嘅时候咧，欢起个头啊，即系叮叮咚咚就差咗落水，唔系唔系大家，即系落水嘅时候咧，哇欢起个球望到香港呢边咧咁嘅即系大灯光里边，咁啊变咗咧个心好红咯，咁啊叮叮咚咚一个水声一响，结果就惊动咗边防军嘅狼狗，放咗三只大狼狗冲过嚟，跟住咧啲解放军就攞住啲咁嘅步枪里边咧，噼里啪啦咁啊掹鸡喺度，系嘛，真系开枪，开枪啦，开枪啦，咁啊，他妈的还跑个，咁结果里边咧，三只狼狗就由远而近咗，就嚟， 真系狼狗 嚟到我大概即系十公尺嘅时候咧，哇，我见到狼狗气势汹汹啊，咁我当堂就灵机一动， 俾个骨佢， 唔系。直头里边嚟讲啦，喺嗰个海滩嗰度啊，我就地一滚一碌，因为海滩系泥巴嚟噶嘛，咁一碌嘅时候，你嗰个注师再企翻起嘅时候咧，咪成个由头到从面到成身都系泥巴， 即系狼狗认唔到你， 湿啦，湿湿啦，啊呢个滑散散，咁呢啲狼狗啊，咁啊一扑上嚟，搭啦搭落嚟嘅时候咧，就试翻，同埋咧佢闻到嗰啲咁样嘅即系腐泥嘅味咧，佢就冇咬到。 好聪明啊！ 有一只狗咧就咬到我啰柚嗰度就，不过咧嗰啲就呢个乜嘢就咬穿咗条裤，但系冇捉个肉，因为有嗰啲泥巴啦。佢一咬嘅时候已经啲泥巴入佢口噶啦嘛，咁所以佢就扯甩咗嗰个即系扯裂咗嗰条裤啫。咁跟住咧，啲解放军就冲到埋嚟啦，有条咁啊龙珠兵举起支枪，攞个枪托嚟中我啦，想。当佢举高支枪嘅时候咧，我就急急忙忙就话啦：人民解放军自是要听毛主席话，不可虐待俘虏咁样。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咧，有一条系不可虐待俘虏噶嘛。 果然系知青， 即刻嗰阵时咧就镇住咗。 一 嗰时啊， 果然 解放军啦， 我而家 解放军 嚟嘅，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一啲解放军咧嗰时系一句话咩咧？读毛主席嘅书，听毛主席啦话，做毛主席好战士噶嘛，系嘛咁讲噶嘛，咁所以最高指示， 冇嚼你， 最高指示啊！毛泽东嘅说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噶嘛。佢个枪头想中我嘅时候，我话解放军指示要听毛主席话啊，不许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哋俾定啲狗贼袋住， 即刻收得手。系啊，跟住佢就嗱我就他妈的， 哎呀，好痛啊！ 咁你之后炒旗子有心得噶喎， 跳咁快。 喂，你冇跳咁快。 唔系，因为我想问啊，唔好你问先， 下次先啦。 OK， 唔系游得上岸点啊？边个接济你啊？ 游得上岸咁样，咁就首先咧 有接头人嘅，应该 唔系嗰阵时咧就因为尖鼻咀嗰度咧有个警署， 系呢个警署， 咁啊即刻就望住个警署就。呢、这个嗰时咧都唔揾路行啦，直情就系由半山腰爬上去，就去到警署就敲门就入去。嗰时候都即系啱啱天光啫嘛，唔系自首。嗰阵时我哋逢亲咧，你偷到落嚟嘅咧，就即刻俾黑印三粒星嘅永久居民身份证。 抵旅政策嘛， 系抵旅政策。 咁所以咧，但系佢系申请落嚟嘅咧，合法咁样单程通行证嚟嘅咧，就俾个一粒星绿印。绿色嘅身份证你系临时身份证，要七年之后先改为系黑印嘅永久居民身份证啊嘛，所以变咗咪一嚟问，哎我刘慕雄我偷到落嚟啊，画咗个号先，攞个永久居民身份证 先 啊嘛，系啊，咁跟住咧，咁就。我就将我阿公啊就住喺红磡嘅，咁我就呢、這个就呢、這个 咁你嗰度行到红磡都好一段 呢、這个唔系，我俾我阿公屋企嘅电话俾啲差人，就请佢哋咧帮忙打电话叫我屋企人嚟啊嘛，嚟咗亲戚嚟接我啊嘛， 咁你自己 呢个时啲差佬咧就普遍地贪污，咁佢又有打电话， 唔系攞烟仔， 就唔系叫我啲亲戚嚟，就叫咗咩？叫到嗰啲粉岭嗰啲蛇头啊，就开车。因为嗰度系属于禁区啊嘛，又禁区止嗰啲车先入到去噶嘛，就揾咗粉岭嘅蛇头咧，就嚟到呢个差馆，咁啊接咗我翻去，咁啊梗系佢哋有个收费噶，咁佢哋将我再翻去联和区咧， 咁就再打電話俾我啲親戚，就帶贖金嚟， 嗰時 就500蚊，五百蚊， 哇好多喎、啊，500蚊。 嗰時500蚊裏邊咧，好用噶啦，一個工人嘅一個月人工咧，都係300蚊啊，350蚊啫嘛。 73年係咯。 咁、樣，咁佢咧就變咗就係攞500蚊，咁可能同啲差佬啊對翻噶啦，肯定就。 點籌啊？籌到啊？ 咁結果。唔系咁，我五啊公里边屋企就 有啲嘅， 有嘅，即系去领我咯。咁但系就我公未到之前咧，咁佢哋由嗰个占备队差馆嗰度咧，就将我就运咗翻去联和墟。 嗯， 咁嗰阵时我仲系着住一条泳裤噶嘛，我一入去，一入去 吓亲人，哇！ 诶，佢啲见怪不怪，嗰啲蛇头 咁 无千无万都系咁噶啦。咁我一入到去。哇！大佬，幫手咁樣，咁嗰啲蛇頭就話咩啊？咁樣好唔耐煩咁，幫幫手咁樣。我喺荒山野嶺同與世隔絕咗成呢個6日6夜，你哋可唔可以幫我揾翻過去6、7日嗰啲舊報紙啊？咁 哇！ 我第一句就咁樣，啊！個蛇頭一聽好驚訝喎， 我都驚訝。 哇！你咩人嚟噶？我哋接果都唔知幾多百個幾多千個呢啲偷渡客嚟。一入门口就话：哎呀，好肚饿啊，有冇嘢食啊？咁 攞嘢食嘅。 第二话：哎呀，好口渴，有冇水饮啊？第三，我咩督啊？有冇三只啊？咁样系问呢三样嘢。 你嗰阵咪攞报纸？ 佢话你咁多个人当中，你系第一个。嗱，入嚟开口第一句说话就话要攞旧报纸。就 果然，果然读书人啊！ 唔系，我最主要觉得咧，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讲啊，知识就系力量。咁我嚟到呢个社会系要拼搏噶嘛？拼搏靠乜嘢？靠知识咯。但对呢个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嘅了解咯，所以就你唔可以有断层啊。过去6、7日发生咩惊天动地嘅大事，又有边个政要俾人哋呢个怼冧咗，或者边场战争爆发咗？ 李克信有咩新闻？ 要揾翻啊嗰啲即系6、7日嘅报纸噶嘛？ 你又唔冻又唔肚饿又唔颈渴，就净系识揾报纸睇， 精神饥饿咯。 即系话呢个精神嘅需要劲过物质嘅需要，系嘛？物质需要佢自然会帮你解决噶嘛，啱唔啱啊？佢既然收得我啲即系做咗呢个 足金嘅话，未必有水饮啊！ 差唔多啊，呢次啊，转头翻嚟再倾过。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 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屌你老尾，一个萧若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寒，三大撚人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杂！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系最积极。 HKP 啊，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丸， 我系郑经寒，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得啦，嚟到第二节，阿刘梦红终于都饮咗一啖酒啦。 嗯， 即系我发觉饮得太少啦嘛，得嘛？ 饮多啲先，多嘢爆。 饮一啖啦， 边一把酒多？边一把？边一把酒当歌？ 我哋茅台嚟噶啦，今晚饮 得呢啲。剛才想问一下，喂，炒期指有咩心得？话香港人有边个唔想赚快钱噶？系嘛？而家港互通， 蒙大师应该唔系炒期指，应该系 玩财技 喎，搞财技啊，搞学买学买学嗰啲喎， 都俾下咁样 tips 啦。 你哋两个都啱， 系嘛？ 即系一个人生， 咁我啱唔啱？ 人生啊，即系发展 界，系我哋两个啱， 系 总系一个人咧，即系喺佢自己个事业嗰个发展过程当中咧，系由低级到高级。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咁样嘅发展啊嘛。所以我喺1976年嘅时候咧，偶然嘅机会就入咗日本期货行业。咁 日资西王商事期货任营业代表， 就呢个一路一路做。咁啊，当然嗰个生意啊做到全行最劲啦，破埋日本嘅纪录啊咁样。咁一路落嚟，后嚟做九九金，做美国期货，系嘛，做杠杆式嘅外汇交易。咁然后到90年代嘅呢个下半叶咧，1996年开始就接触咧上市公司啲嘢，咁啊就即系啊买壳买壳，咁后嚟就直情参与上市公司嘅管理，出任执董、副主席、主席，做过两间 上市公司。初初倾买壳买壳系即系 Procure 个生意咁样系嘛？即系去 冇嘢嘅，一个人咧你。求生存、求發展嘅過程當中咧，係好多個機會咧，係一種邊際嘅效應，騰楞呱呱楞騰咁一路即係啲人際關係楞翻嚟，有咁嘅市場需求嘅時候咧，你就會係瞄準呢個需求啊，去做供應方，咁啊變咗能夠咧係即係適應到個市場環境，你個主觀同客觀能夠係統一嘅時候咧，咪自然就會成功咯，咁樣。 嗯，你咧？唔夠問 咁，但係咧，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你頭先講到嗰個即係炒期貨啲嘢咧，我就從開始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入期貨行業嘅時候咧，我就好注意一個字，嗰、那個字咧就係恭喜發財嘅財， 嗯， 個財字嘅左邊係貝殼嘅貝，係屬於最原始嘅貨幣，就資本資金嘅意思。右手邊嘅財咧就 人才嘅財， 才幹才能才學，就是、資金。资本加人才系嘛，先至会去打造到个财富出嚟噶嘛。咁好多时我就谂住我去 call 客，见到啲大 master 系嘛，李乜乜、郭乜乜、郑乜乜咁样。咁时候嚟讲咧，我系希望佢攞个贝壳出嚟啊嘛。咁你要等得匀人哋咧，你必须你喺右手边突出你系个人才，你个才干、才学、才华咧，人哋系欣赏嘅，咁先至能够可以。系嘛？佢出钱，我出力嚟到去发财噶嘛？ 嗯， 咁然后唯一突出系右手边嗰样嘢咧，咁我就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即系虚心学习，善于总结，咁就唔单止话破全行纪录嘅生意额，仲要从中有咩成功嘅经验，有咩失败嘅教训，从中找出啲规律性嘅东西，上升为理论。咁所以我喺1976年入行啦。我竟然而家1977年啊，已经喺当时嘅信报啊、明报、晚报啊咁嗰啲地方咧，就写评论。但我唔系话评论啦，听日起后日跌，唔系讲啲算命先生啊、九马经啲嘢。 系咯， 我系写啲原则性嘅嘢。 嗯， 一万年之后都有用嘅。比如我话市可睇透，莫睇死，不怕错，最怕拖，要分兵渐进，不可孤注一掷，系嘛？等等。 咁 句写啲嘢 好犀利。 我想抄低佢。 结果咧，结果就后嚟去到呢、這个即系你有一次咧咁，我 call 一个银行嘅董事总经理，打电话俾佢，佢话：嘿，你唔搵我嘥时间，你呢行啊，你第200个搵我噶啦，前面第199个我都拒绝咗，你都唔例外咁样。咁我就话阿乜总，呢、這个一样米百样人，咁啦，我而家转头送一篇我今日发表个文章俾你睇，系嘛？题目咧就市可睇透，莫睇死。咁你睇完之后觉得我一派胡言嘅，你咪唔好见我咯。我去揾你，你都攞骨头扫把扫我出门口咯。但系如果你睇咗之后觉得我有道理嘅话，咁啊应该。应唔应该去接纳我作为一个例外咧？你自己考虑咯咁。 结果 文章送咗过去，结果中午打电话嚟，刘生有冇约人食饭啊？你啊，我一听入料到啊，我咩事啊？我嗱咁样，你冇约人食饭咧，我揸架奔驰嚟接你，落去湾仔请你食煲仔菜，食完煲仔菜就帮你开户口，写支票俾你咁样。你嗰篇文章真系好嘢，我系嘛？即系咁。咁后嚟我就喺而家就25年前啦，1989年喺台湾长住嘅时候咧，就写咗100几200篇嘢，精心挑出108篇，就结集出书，就叫《期货决胜108篇》。咁后嚟咧喺台湾出咗之后咧，就成个行业啊。都引用，咁后嚟佢哋搞一个台湾国际商品协会咧，我系最高票数当选常务理事嘅。咁跟住呢本书咧就90年代初期就喺大陆出版，哇风行全中国，因为邓小平1962年啊，唔系1992年 九二年林秦講話之後，大陸掀起咗投資熱、期貨熱啦、房地產熱啦、股票熱啊嘛。但當時啲人咧就不知期貨為何物，甚至連中國證監會期貨部主任啊嗰個耿亮啊都唔鬼知咩叫期貨嘅。咁結果就廣州出版社就好及時出咗我呢本書，就大陸版，就期貨決勝108篇。咁咧結果就所有全中國嘅期貨從業員、期貨咧 都識 你客，都人手一本，人手一本。再版咗六次，每一次出版咧就系、是、再版咧都加价嘅，喺出版史上系一个纪录。咁后嚟就大陆嘅舆论就称我系中国期货教父，就咁样样。 仲有国内两大名笔话、啊、你，同埋 超高高英姿。长期以嚟咧，我本书 教材 系被评为喺网上被评为当代中国影响力最大、最受欢迎嘅五本经济著作，经常都排前三名嘅。 即系已经好有明星咯，嗰阵时就即系好多人会肯听 你 讲嘢。 你喺个竞争社会，你要出人头地，要脱颖而出，你一定要里边咧谂一啲桥，里边令到社会对你一个认受。 明白。 如否则嘅话嚟讲咧，你净系话做生意破纪录系点啫？搵到几多钱 系 点啫？系。得个左边嘅背啊嘛，你突出你系右边手边嘅人才，系嘛？咁先系得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系透过即系写评论啊，写书出书咧，攞嗰本书攞咗五个全国性嘅大奖。咁啊，變咗嘛喺金融界奠定咗自己嘅地位咯。咁後嚟就再轉行，轉去做搞上市公司，出任幾間上市公司嘅主席啊，咁樣一路風塵一路歌，係嘛？咁即係呢個金融行業咧，我覺得係一個大用路，可以咧即係磨練自己嘅。 嗰陣時都未開始參與政治喎， 未。但係就係因為搞金融，涉及嘅好多嘢。支配性嘅因素咧，系同政治分唔开噶嘛。比如你黄金咁样，系嘛？本来又跌紧嘅，突然间一个消息话列根总统遇刺，嗰阵时啊，呢、這个美国总统列根咪遇刺嘅，咁啊当堂咧黄金里边咧几分钟之内就飙高了几十美元，系嘛？飙高几十美元啊！嗰阵时，半个钟头之后，列根总统喺个医院窗口出嚟同你挥挥手，冇嘢我啊，放心啊，大家咁。结果因为点咧？原来嗰个刺客咧子弹。唔系直接命中列根总统嘅胸部，而系打咗个车门，喺车门反弹，所以咧就伤得唔重，佢力射晒，咁所以佢就话冇呢个冇事冇事，大家放心咁，急噶，即刻就 夹 扑街， 夹爆啊嘛，惊夹爆咯， 所以由涨停板都变停板咁样，真系呢啲嘢就系政治因素嘅影响，系嘛？你九一一事件都系噶，你朝早。都未開始啊，已經兩架飛機撞到落去世貿中心南樓北樓，咁你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你嗰個金融市場咪一片混亂啦。所以好多嘢就係話同政治分唔開，經濟係基礎，政治係經濟嘅集中表現，係嘛？反過嚟嚟講咧，政治亦都會影響到經濟。咁你要去做好啲金融嘅行業，做好啲上市公司啊，諸如此類嘅時候咧， 所以 你要 躋身政壇啊， 即係。对政治啊， 有啲触觉、啊、 尤其你香港系九七回归之后咧，成为中国嘅一个特别行政区。咁而大陆嘅政策嘅趋向嗰啲嘢系嘛，无论佢即系政治方面嘅趋向啊，理论方面嘅即系最新嘅认识啊，或者系嗰个经济体制嘅改革啊，或者整个市场嘅气候啊，咁好多嘢咧。都会对经济构成影响， 但 你 点样 认识佢啊？佢嚟揾你麻烦噶嘛？ 你点样去识得嗰啲即系中国嗰啲系咯嗰啲人咧？ 又点样 开 始呢？ 因为我知你嘅 network 好劲噶，其实 嗱，其实 你直头系推荐啊 CY 去参选噶。 我从细嘅时候咧就中意睇书，咁咧就睇红旗飘飘啊，星火燎原啊，嗰啲革命回忆录，所以对咗党史、军史系嘛、国史咧就滚瓜熟烂。咁我对啲历史嗰啲又好有兴趣嘅，古代史一路落嚟或者世界史嘅，咁所以变咗你以史为鉴咧，好多时候就会从中里面得到一啲即系经验去认识佢哋。咁变咗嚟讲咧，比如有一次我去山西见李小鹏，即系李鹏嘅仔啊，我连佢老豆李鹏嘅经历，我去之前做晒功课，连佢阿爷李石芬系嘛，嗰啲咁嘅经历亦都做晒功课，甚至乎佢1930年佢阿爷喺海口嘅时候咧，俾国民党呢、這个即系处决嘅时候咧，写个绝命书，我背埋出嚟。 哇！ 所以李小鹏哇，当堂哇，真系 friend 嚟嘅呢个， 你真系朋友交癫啦。 由呢度开始啦，就由呢度开始啦，所有嘢。 即系好多嘢就系话，你一定系要。抱咗一種就話，令讓自己認識世界， 反過嚟就用世界認識自己，一個雙向嘅嘢咧，咁樣你先能夠係 成功 提升到自己嘅嗰個層次咯。 嗱，老老實實即係都一段日，即係都一段時間啦，係嘛？都差唔多成九個字，你真係個非常之好嘅 sales。 好犀利，好托得。 啊，真系 期货 真咁好 听。期货佢成108天， 你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有时咧，一个成功嘅 sales 咧，唔系就系靠语言嘅。我有一次有一次咧，我去 call 一个商会嘅领袖，佢话佢70几岁啦， 姓咩嘅？ 咁啊，姓周嘅。咁佢咧嗰日系礼拜六朝早嚟嘅。咁我去到佢嗰间工厂嘅时候咧，啱啱佢就刘生，你等等先，我去洗手间。嗰时系冬天。咁去完洗手间出翻嚟经我面前嘅时候咧，佢件褛啊个领啊就反转咗。喂，我诶周伯伯等等先咁，我就帮佢咧就个衫领里边咧就扫翻平佢，将佢嗰个膊头有啲头皮屑咧就扫咗佢。结果老人家就好感动，佢话：我啲仔啊，嗰啲孙啊，攞钱就识嚟揾我啫，唔会关心我咁多嘢噶。咁讲你咁细微嘅嘢，你都咁体贴，我都老人家啊，你个人嘅心地真系好。得啦，唔使多讲啦。你想我开户口做几多？ 系 即刻就签字， 连埋你契仔都得啊！真系 都掌握到啲机会咯。 有一次咧，有个酒楼嘅老细，咁佢去咗饮，咁问佢即系嗰啲伙计啊，你老细喺边度？咁我北角几多号咁样嘅啫。就我话几多楼啊？咁佢冇讲。结果咧嗰阵时咧，我就落行大雨，我就担住把遮。估計佢如果飲嘅話，晚黑10:30到十一點，你應該翻嚟嘅。果然到將嘅十一點，佢嘅黑色嘅嗰個私家車就翻嚟啦。估計佢去飲嘅時候，佢 冇遮， 去先去打麻雀噶嘛。咁啊冇遮，咁啊所以咧一開門嘅時候咧，哇！佢咁啊莫得，哇！咁啊連天大雨，點知我一個箭步就衝咗上去，就擔把遮喺呢個。我話阿胡生啊，呢、這個你、這個呢、這個唔使驚咁樣，咁啊結果。哎呀，乜你喺度咁样？我你入嚟先讲啦，咁 嚟， 咁 我开个户口先。 个把遮就向佢倾斜，向佢倾斜 先。系 个黄色嘅把遮， 入咗去，入咗大厦之后里边嚟讲咧，咁因为把遮向佢倾斜啊嘛，佢又呢个全身都呢个遮好干爽啊，我就背脊湿晒。我就哎呀，你咁样话冻亲啊，好容易感冒啊，点我讲，我话冇问题，我话个身冻得个心热啊嘛，因为有个机会帮你搵钱啊嘛，咁讲。 但我惊我司机俾人斩咗， 好犀利！ 司机， 哎，咁你快啲翻嚟换衫啦！哎呀，冇咁多讲，你 我开户口先， 开户口先。 我话嗱，呢份合约你签个名，咁啊开咗票啦，咁样 得噶啦，你话嘛得啦， 系啊。哇100,000啦，咁即系个时啊，呢个七几年嘅事，好犀利噶，喺美孚新村买到两层楼噶啦嗰阵时。 哇， 呢 个哇系， 点知落雨化咗签名翻 嚟？好多时候咧。你系要靠自己人格嘅魅力啊，去感动，感动佢噶嘛？ 嗱，正式问你呢啲问题， 系咪问 呢个？我谂起呢个马老板， 我谂起 嗰段添， 我谂起第二啲嘢，咁细心 啲乜嘢啊？ 咁细心嘅男人咧， 要嗰啲入肉啲咯，真系要 入肉嗱。有啲前因后果嘅嘢，我相信你喺唔同嘅访问又或者唔同嘅场合都讲过好多次啊。有啲嘢司法程序又唔肯问得， 嗰啲又唔好讲住啦。 咁所以我系啦，我偏 point 啲。喂，同阿爷 sell 689呢个人难唔难咧？ 嗰阵时， 绝对地系难，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嚟讲咧，就系 有 政协常委，吸嗰啲人马咧，就多次嚟我面前去讲，就话嚟讲咧。阿孟雄，中央定咗噶啦，你企过嚟我哋呢边啦，咁样 系咪堂堂啊？嗰阵时 帮我哋手啦，咁样 唔使问啦呢啲。 咁另外有朋友咧， 佢唔理我， 中意赌马嘅，就同我讲，都系嗰啲马主嚟噶， 系咪姓黄噶？ 系嘛， 姓何嘅， 系嘛？佢就话，系嘛？ 阿威啊， 姓黄，姓黄， 我话喂，你而家买只系99倍嘅大冷盘嚟噶，摆喺度嗰只1.1倍嘅大热，你唔去捧场，你捧只99倍嘅大冷盘咁样。当时喺舆情方面咧系咁样噶嘛，咁啊同埋嚟讲咧，阿唐唐咧个人都系几好嘅，因为咧喺2011年嘅9月12号啊中午嗰日系中秋节，佢都礼贤下士，系嘛呢个请我去佢屋企同佢共度中秋，系嘛都系少数嘅两三个人啫嘛，咁即系亦都系希望我帮佢手嘅，所以好多嘢里边嚟讲喺当时嘅环境底下咧。 西瓜灰大邊咧，你就必定係即係去幫個堂堂手。 點解你嗰時眼光唔獨到咧？ 唔係話我眼光獨到，而係我哋要用 我所謂笑話好正咁。 其實你兩邊都買啦，好明顯。 歷史為 一邊賠得多啲啊！ 佢喺堂堂度過中秋喎、啊， 買死一邊㗎，買死笑話有邊㗎？後來 你因為點咧？ 唔係開頭嗰時候， 我就最初嘅時候咧，其實啊喺呢個2010年啊嘅三月兩會北京兩會期間係嘛？呢、這個 CY 就已經係揾我傾偈、 嗯， 直情就話表明要去馬， 嗯， 嗰度叫我拆，幫佢拆幾個炸彈添， 咩嚟噶？ 第一個炸彈咧，佢就話咩咧？佢話 DTC， 我曾經講過 UGL 屆都唔選特首，係嘛？咁啊，如果我兩年之後去馬，阿慕雄你點樣去即係、就是、 拆 呢、這 個 幫我、啊、 炸彈 解釋咧咁樣？我呢样嘢咧，就系话我哋一个人作任何决定咧，系离唔开当时所处特定嘅时空条件，系、 嗯、 有个时间 有个冲动啊。 因为你当时我 N 届都唔选特首咧，就系啱啱回归嘅时候， 嗯， 你可以话当时对董建华啊、陈方安生啊、曾荫权呢个治港班子咧，好有信心，而成功不必在我，系嘛，谂住佢一届两届咁样去做落去，会做得好地地噶嘛。 等我估下先。 所以一当时咧，你咪话我自己对佢哋咧治港班子 好有信心。 点知而家 点知后来就系国难当前， 所以 我要出嚟去救国救民啊，系咪 咧？系啦，挺身而出。 N 届都唔选，但系问题就话、是，回归。已经是这个足足13年了，因为那时是2010 年。10嘛，是咯是咯。 回归13年了，咁发觉里面好多深层次矛盾冇解决好。 例如 你 个 矛盾。 因为你帮我挡出来的条拉。 变咗嚟讲呢，就即係比如话分配不公啦，房价呢个飙升啦，80后90后嘅向上流动嘅机会里面好渺茫啦。咁即係好多嘢时候呢， 系 令到有一种 是 社会上希望有一种改变。 好多后生仔掰喎。 咁变咗嚟讲 呢，连嗰时都掰喎。 变咗佢CY 你就话变咗而家就系顺众要求。 信众要求啊！ 地獄誰入地獄？即係時空條件改變咗，所以咧， 與時並進。 咁呢個係咪你幫佢度㗎？呢個 spin doctor 喎。 咁變咗喺當時咧，我就話係時空條件改變咗，所以咧就而家基於一種使命感，係嘛？呢個廚房咁熱，我就係要入去，係嘛？佢哋搞得掂啦，我唔使出嚟選啦。但問題而家就係搞唔掂啊嘛，所以變咗嚟講當仁不讓咯咁。 咁係咪？我想問梁錦松都可以用呢一套？ 咁佢咧就第二個問題啦。佢話喂。阿慕雄，第二样咧就咩？就系讲嗰个，佢哋好多人话我系共产党员，咁点拆咧？ 拆咧？ 从来都冇认冇否认 咯，系咯，吹咩？ 喂，好简单啦，好简单一样嘢啊！话你系共产党员嗰啲嘢，佢要自己举出证据。 嗯， 边个系你入党介绍人？你 under 边个党支部？你点样过组织生活？你点样交几多党费？系嘛？你有证有据先噶嘛？如果佢讲呢啲嘢噏唔出嘅话，咁、变咗 即系曾玉成咁嘅态度， 即系变咗咪唔系咯？ 嗯， 再何况嚟讲要灌输俾大家就话要与时俱进看共产党， 嗯、 因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一共产党宣言里面咧有一句说话系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系产生恐慌嘅、嗯，因为嗰段说话就话、是。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意图是可耻的，他们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全部纲领集中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嗯、 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基石来的嘛。所以但是到现在呢，共产党制定的宪法第13条怎么 说，保障 国家保护公民合法 的 自由和私有财产。国家尊重公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已经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嘛。 咁即系有好多人话共产党而家唔再系共产党，你同意嘅呢个说话？ 当然啦，佢哋本身就系好多共产党，其实自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当年毛泽东讲资产阶级就做党内，你睇下嗰啲咁样嘅，即系周永康嘅家族啊，嗰啲系嘛，挖个土地80多億嘅， 学联嗰个系咪？ 佢仲系无产阶级咩？唔会系无产阶级噶啦嘛，更加唔系无产阶级战斗嘅先锋队组织噶啦嘛。 咁我想问下，咁梁振英真系读共产党员咯？ 呢、這个我嚟讲， 你执啦你， 我唔可以代佢回答。 入波啦！ 耶！ 打手当，打手当， 你系得嘅， 你睇唔到佢嘅肢体动作。 喂，嗱咁难 sell 嘅人，你都 sell 拆晒嗱啲蛋，两个， 两个啫，第三个咧， 仲有，未讲完， 有啲。 有冇啲 UGL？ 唔 系， 我想问一个问题 ，DTC 嗰时系咪一个蛋嚟噶 ？UGL 肯定系一个蛋啦，而且呢个蛋好劲添。点解咧？嗱，虽然佢自己讲又咩法律上啊、道德上啊，呢个冇问题。 系， 但有冇问题？唔系话佢讲噶嘛？ 嗯， 冇嘢，佢系特首，系嘛？加埋西环在内，佢可以喺香港咧一手遮天，话冇事。但你唔好忘记，戴德梁行喺英国上市， 嗯， 同埋证监会有权去查戴德梁行有冇串谋诈骗，呢个对一个小股东唔公平。 嗯， 系啊，系啊，系啊。 仲有 UGL 里边咧，系喺澳大利亚上市嘅， 系 澳洲嘅证监会，澳洲政府有权去查呢个 UGL 海外行贿， 嗯， 受贿系嘛？呢个又一爆啊！仲有一样嘢，你梁振英话我都啲收入都唔系嚟自香港嘅，咁样就冇去报税。咁样好啦，嚟自澳洲嘅，澳洲税率高过香港好多，咁你有冇报税咧？有冇交税咧？嗰度即系好多嘢 话俾你听，唔使交， 好多嘢嘅抽称咧，唔因为个火头啊，唔净止香港一度噶嘛，香港你冚住喺立法会，或者保皇派否决嗰个权力及特权法案啦，但问题就话你冚得住英国政府咩？你冚得住呢个澳洲政府咩？所以呢样嘢里边咧，根本就山雨欲来风满楼，睇下几时爆。 即系原则上嗰时你知嘅， 唔知。呢啲嘢真系 哦，咦？反而嗱，咁我调转头嚟问啦，有冇啲嗰时有嘅炸弹而家未爆？ 无可奉告。 唔系嗱，一 饮杯饮杯， 唔系 咁快又饮。 你唔开钱引女人噶啦，我相信有冇女人噶？其实佢 其实里边嚟讲咧， 佢对老婆好唔好先？第一， 其实里边咧，正如佢所讲。比如佢话，诶、哎，有外部势力呢、這个干预系嘛？ 攞证据来咯。 呢、這个我掌握啲证据嘅，不过适当时候先公布咁样，我可以重复佢啲说话啫。 攞个袋嚟睇下先，好多八宝袋好似 拆咗咁多蛋，突然之间，你觉唔觉得唐唐输系因为僭建嘅事件？ 其实里边咧， 定还是你 sell 得好叻？ 唔系。唐唐个僭建对佢系一个好大打击，但其实僭建事件里边咧，嗰、那个之所以搞到咁大镬、咁甩质咧， 因为个回应 就因为佢身边冇一个好嘅参谋长。 哦，即系试话身边有 老实 讲， 老老实嗱，如果时光倒流， 又去重动， 我系阿唐嗰边嘅参谋长嘅话，我会点样咧？我同佢老公婆一齐出嚟，我建议阿唐唐发表如下嘅一个见解。 好， 系我约到七号里边咧，那个僭建系嘛违规违例啦，呢样嘢咧，我要向全体市民道歉。不过由我约到七号嘅一家一户嘅僭建咧，我就谂到咗如何去解决香港九龙新界整个普遍存在嘅僭建问题咧。 哇！ 咁所以因为我觉得嚟讲喺香港居住喺僭建单位嘅人数啊。冇过百万都有几十万，系嘛？如果你一风吹一刀切嚟讲咧，嚟到去话啊，全部要拆，全部要赶出嚟嘅话咧，系会造成一个新嘅社会问题，所以必须要兼顾情理法嚟解决。咁我建议系第一，要屋宇署对所有香港九龙新界僭建物啊进行安全普查，如果系有结构嘅危险，死人冧屋嘅咧，即刻要拆，冇得倾。第二，如果嗰个结构系冇问题，安全。呢、這個道理 就俾容忍， 係冇隱患嘅話咧、就予以特赦。 哇！ 咁咧就係、 是、咁新界好多、 啊，正嗰啲嚟喎。 呢、這個 香港同埋九龍嘅咧，就適當補地價。咁就新界咧就免補地價。點解咧？因為新界聽我，新界咧根據1905年啊大清嗰時嘅紅契咧，對佢哋嘅丁屋咧係冇高度同比值限制嘅。所以咧，因為香港九龍係割讓。俾英國，殖民政府喺嗰度係業主，但係咧新界只係租借嘅，唔係英國殖民政府喺嗰度只係租客，所以呢個係歷史嚴格唔同，嗰、那個法律嘅來源啊，根據係有所唔同。咁就第三， 呢、這個係 由今日開始係嘛、全部裏邊咧就呢個一寸都唔准僭建。不論你安全抑或唔安全，如果由今日開始有僭建嘅話咧，就要重罰，一定要拆。嗱，提咗呢三点，合情合理 就咁啊，变咗正光可以将佢变扭扭完 咗。嗱，你相信喺香港咧，成百几万系有产阶级噶嘛？ 系 咁啊， 住喺啲僭建單位，好多係嗰啲叫做咧中下階層市民嚟噶嘛。你咁樣提出合情合理合法係嘛、嗯？有情有義嘅嗰個做法，再加上有例可援啦。七十年代中期嘅時候嚟講咧，啲差人裏邊咧係嘛，倒毀咗廉政公署辦公室。當時廣督麥理浩會同行政會局裏邊咧，就即刻予嘅特赦係嘛，畫一條線，既往不咎係嘛。所以呢啲嚟講咧。只要當時嘅堂堂咁嚟到去， 有 一家一户嘅嘢，去引申到整個香港九龍新界嗰個歷史一個遺留問題啦，兼顧情理法解決，咁一提出嚟，咪失分會滅你得分咯，係咪嘛？點會搞到咁大鑊啫？呢啲嘢就係翻嚟 危 機，係 嘛？ 可惜佢當時嘅班子啦，冇啲咁嘅人才啊嘛。 嗯，嗰時嘅 campaign manager 係邊個 ？campaign manager 唔好記得喎。 李國寶 嗰邊真係唔記得喎，邊個啊？佢哋？ 佢主要系即系李国宝系办佢个竞选办个主席 系咯，咁、啊、样唔会参与啲任何意见噶嘛？ 唔系主要咩问题咧？佢就系大意失荆州，因为佢哋觉得中央内定咗佢，就谂住坐定粒六。一坐定粒六嘅时候咧，就唔去做功课。 嗯， 咁啊，我哋咧 唔系即系其实 按道理，如果佢系有个警觉性嘅话咧。豆腐当铁打，猫当老虎打咧，系咪喺战略上低调事咧？咁又唔同讲法啦。佢谂住坐定粒六噶啦，打横打掂瞓着啊，教教都可以当选啊。 我问下先，咁呢单黑材料其实系咪应该一早已经掌握咗咧？其实喺你嗰边嘅阵营 唔系。 我应该嚟讲，即系嗰个即系约到七号嘅签约咧，100% 系 乜嘢？即系黑材料嚟嘅、嗯。因为你谂下，当时系中立嘅《明报》啊，系《明报》爆出嚟嘅， 中立 嘅 苹果 事， 苹果 唔系《明报》。 我同你赌乜都得， 佢知嘅。佢、 哦、 有内情， 爽到 呢个女人有内情， 系爽到夜晚嗰张。 有人俾苹果啫，可能。 系夜晚嗰张爽冇先嘅，跟住第二日就全港就嚟啦。 系咁呢个如果系苹果咧，更加唔系良型，因为苹果日报 林门咩？ 因为咩？苹果日报个社论咧曾经讲过啊嘛，系嘛？在猪和狼的两难选择中，还是猪好些啊嘛？苹果日报系撑个糖噶嘛，唔系撑个粮噶嘛，所以呢个绝对唔系乜嘢良型嘅黑材料。 冇错， 系 我都肯定呢个 最有力嘅证据， 系一 个 意外， 咪咯。 嗯、即系两个人作咗工就肯定呢单 嘢，呢啲系属于有文必录咁解啫嘛。呢个系新闻嘅专业精神去爆，佢唔理自己 呢个嘢有内情噶，呢个嘢有内情啊，呢个有内情。 继续， 有内情冇所谓，冇有奸情就得啦。 咦？你又知咩？ 你又兜圈说人嚟？ 我同唐凯又合照噶，真系。 咁激烈 啊！你迟早系一铺嘅啫，话俾你。啊，唐唐唔惊，而家同梁粉松惊啲。 咁啊系，好，继续啊你。 林某呢次休息一阵，因为有阵仲有好多问题。休息一阵， 真系要问啊。 喂，咁快嘅？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9:30，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这世界有些时候会作怪，人来人静跳过街会出事，闭上眼我念仇恨变太快，的确人类这个性更诡异，灵异事太多，方似万般怨魂围绕我，你问我疲倦吗？有一些改天要轻松一下，独自过千山，未居于墙边，卷起杀意风云，尽招吧！天界魔道里，真气激昂爆发，就冇命我都要打，力敌破千关，会追雨灵光，一闪剑气西来，再倒下。今世多谢你，他世相遇再战，未理会那个余音。全面对决正义放下，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 文昌、尤家、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啦，我哋第三节又翻嚟啦， 恐防要加时喎，今日咁搞法。 我唔知，嗱，总之我问晒我要问嘅嘢，嗱，有啲问题，听众想我问嘅，亦都有啲自己做嘅功课啦。 系， 嗱，你曾经何时咧话过有个政要咧，就话民主派同中央嘅关系系敌我矛盾，你又觉得好惊奇嘅，而且呢个政要系边个，亦都全世界都知啦。 系啊， 有冇一啲政要觉得民主派同中央唔系敌我矛盾，系人民内部矛盾？ 当然有啦，呢、這个政要而且好权威嘅，好权威嘅。2005年9月，前任国家副主席、前任里边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组长曾庆红副主席，就访问特尼斯。当时咧，呢、這个有位记者系嘛，而家就喺深圳踎紧监。嗰位记者咧就问曾副主席，中央点睇待同香港民主派嘅和解啊？咁样。曾庆红副主席点回答咧？嘿，唔好用和解呢个字眼，因为中央同香港嘅民主派并冇根本嘅矛盾，又唔系阿拉伯同以色列嘅冲突，使乜讲话和解啊？ 系咯， 加强沟通，促进和谐咁。 咁啊，几识讲嘢，讲得几好啊！ 但系嗰记者坐监。 To be honest， 曾副主席 可能 another reason 系 其他原因，其他原因 系其他原因， 唔系因为呢单嘢，唔系因为 讲笑啫。 咁所以咧。就呢个变咗呢个系当时啊，亚洲周刊特派员王建民啊，喺呢个即系达尼斯呢个去问呢个曾庆红。 嗱， 咁既然讲到中央同香港民主派并冇根本嘅矛盾，又唔系阿拉伯同以色列嘅冲突，呢个就好明显唔系敌我矛盾啊嘛。其实实际上系咩问题呢？因为你嘅一国两制根据。这个基本法第五条是这样说的嘛，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嘛。 没错。 那哲学认为呢，存在决定意识，既然香港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话呢，当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派生回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咁你深圳河以北呢係搞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㗎嘛。佢当然係派生返佢社会主义嘅价值观。所以 就係价值观冲突啦。 呢、這个胡锦涛主席呢喺2012年啊，即係前年七一喺香港嘅讲话里面讲好清楚。话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者不可偏废。所以就係话呢，睇到係有一个两制係一个价值观嘅差异喺处嘅。咁所以变咗你香港嘅民主派，就算高呼平反六四好，我要真普选好，係咪呢啲呢係属于一个一国两制所能够包容嘅范围㗎嘛。你如果将香港嘅民主派当作敌我矛盾的话呢，弊家伙啦。因为俗语讲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呢就香港在做台湾在看。 是喔、 啊。台湾国民党傅兴辈同共产党在战场上血战了几十年。台湾的民进党而家做了台独的一个政纲、 啊啊啊。 但是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会见台湾的客人的时候呢，就再次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喔。好，在这样情况底下的时候呢，你将香港的民主派无非就是说这个我要真普选啫。咁、 啊、 你讲成日敌我矛盾的话。咁人台湾嘅国民党、民进党同埋佢哋嗰啲支持者，又点会信奉你共产党乜嘢道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呢、這个对台湾嘅诚意、善意咧， 我同意 系嘛？ 点解我要咁问呢？香港有个人佢就觉得喺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前同之后，香港对中央对香港管治系两码子事，你同唔同意？ 我觉得嚟讲咧，就系即系其实里边咧就唔系话两码子事。只不过嚟讲咧，我觉得变化咧系呢两年嚟，梁振英上台之后，佢呢个特首咧最差劲嘅地方咧， 即系呢两年嘅啫。 最差劲嘅地方系乜嘢咧？冇尊重两制差异。本来基本法里边咧， 喺嗰个四十三条啊规定， 系冇错。 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系嘛，要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系两个负责嘅、嗯，对中央负责，对呢个香港负责噶嘛。嗯、但系好明显，两年几嚟好多取缔，尤其系政改问题上嘅取缔咧，佢指向中央负责，嗯、就冇对呢个香港负责。 香港系咯， 佢一当 完全违背，冇捍卫到香港嘅核心价值、嗯、啊！呢、這个嚟讲系最大嘅毛病佢。 佢一当选已经就咁行入中联办借票啦。因为已经系好似系， 因为你要明白就系话，我哋喺香港所做嘅嘢，所推行嘅政策措施系嘛，出台嘅嗰啲方案啊，你要令到一国两制对台湾系增加个吸引力、感召力，先至能够呢个为以后个和平统一。呢、这個即係兩岸裏面嘅嗰、那個即係就走埋呢、这個走向統一咧，係一個良好嘅示範啊嘛、 嗯。 所以呢、这個兩三個禮拜之前，呢、这個習近平會見咗台灣嘅訪客嘅時候，六年嚟再次去重申和平統一呢、这個即係呢個一國兩制嘅時候咧，台灣有立法委員即刻做出反應啦。 嗯， 問一下香港人嘅反應先啦，咁樣諗下、 嗯。 所以根本上你如所以馬英九總統都講到。要令到大陸民主化，香港更加民主化，咁樣兩岸嘅心理距離啊，先就能拉翻近啊嘛。 嗱、嗯，咁咪住我問，咁你點睇嗰學聯嗰三個僆仔佢上唔到北京，如果俾人取消咗回鄉證，你覺得係邊個嘅主意嚟嘅咧？ 呢、這個應該係嚟自一個高層嘅主意， 香港高層， 但係唔係係中央嘅主意。但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佢咁樣做，比如話學聯三子裏面咧個回鄉證被吊銷， 嗯、 啊呢、這個田北俊裏面咧講咗句要求， 被搣柴， 呢、這個梁振英係嘛考慮香港向 辭職， 即係呢個中央請辭就被搣柴，仲有新華社嘅英文稿竟然間點咗李嘉誠、李兆基、吳光正、郭學年四大富豪嘅名，話佢哋冇表態， 係咪即刻即刻 cancel 呢啲嘢咧？根本上再加埋八三一嘅決定，再加埋六月十號國務院新聞辦嘅白皮書啊、嗯，一系列都係講明咗而家上頭嗰個治港路線啦，越來越左，越來越窄，嗯、越來越緊。呢、這個嚟講咧，就即係不利於嗰、那個一國兩制呢個偉大事業嘅。 同埋英派多權咧，其實即係上邊。 呢、這個你講嘅係冇錯，因為。起碼嚟講咧，就話英派係咪英派當權，我唔敢講、嗯。但英派嘅思維咧，佔咗支配地位就真嘅、嗯，因為喺香港發生嘅一切，令到我哋香港人挫住道氣嘅，睇唔過眼嘅，要出嚟呢個再去發聲嘅嘢咧，唔、係孤立嘅，唔、係偶然嘅、因為呢兩年嚟大陸點搞咧、提出乜嘢兩個不否定。重点就是不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嗰三十年、 嗯， 就提出乜嘢呢七个不准讲喺大陆啊！旧年四个中央文件、九号文件讲咩、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党嘅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然后不准讲司法独立、七个不准讲，跟住咧批宪政民主，批普世价值， 嗯。 所以一路落嚟，仲话乜嘢？呢、這个九一年啊，呢、這个苏东坡就更无一人是男儿。即 系 好多嘢咧，完全我哋睇得出咧，系嗰种左嘅思潮 向左转喎，真系。 然后里边咧，最近九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嘅院长啊，王伟光，呢、这个中共智囊机构啦，嗰、那个院长王伟光，竟然而家你写得喺嗰个红旗文摘写咗八千字，去重新宣扬阶级斗争为纲，讲乜嘢喺而家当今嘅中国系嘛存在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系嘛？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力量，系嘛？两种制度嘅啊，生死博弈，系嘛？因此咧，阶级斗争同国际阶级斗争咧，就并冇熄灭，系乜乜乜乜？哇！按照佢咁样讲法咧，好似乜嘢就变咗咩咧？一国两制又好，系嘛？呢、這个咁样嘅和平统一又好，即系全部都成咗呢个权宜之计。佢嘅心目当中嘅所谓中国梦系乜嘢？呢啲左派嘅理论家心目当中嘅中国梦咧，就系用资产阶级，唔系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因为生死博弈啊嘛。所以根本上呢啲嘢咧，就系话所最近喺香港发生嘅，即系呢个。千方百计封杀呢个民主派参选机会嗰个八三一决定啊，六月十号嗰个国务院新闻办嗰个白皮书啊，以及里面即系一系列嘅嗰啲做作，田少搣柴啊，学联呢、这个翻内地被拒， 呢啲全部都係一種左嘅嘢嘅反應嚟。 係， 咁唔係偶然嘅，唔係孤立嘅。 咁我想問下，究竟係上邊突然間轉左，所以梁振英當選咧，定還是梁振英出現咗，令到個大局有變咧？ 定係習近平即係上咗台之後咁樣咧？ 係啦， 嗱，其實裏邊嚟講啦，阿梁裏邊嚟講，去即係當選，就即係係一個比較偶然嘅機會，因為最初真係我所了解到咧係有內定阿唐嘅，但問題就係話後嚟喺嗰個即係僭建嘅事件出嚟啊，同埋若干負面嘅出嚟嘅時候處理得唔夠好啊咁樣，咁特別到最後唐梁電視辯論嘅時候咧，阿唐裏邊啊就爆咗啲行會嘅內幕， 即係佢信唔過啦，覺得 就變咗咧就令到上邊咧就換馬。就呢个拍板呢、这个就去俾即係梁振英。 即係爆出防暴队嗰单嘢已经真係影响到个诚信嘅对于唐 党。我都係 before 呢个已经系决定换 嘅 啦。 佢共产党以前嚟咁嘛，佢话宁可犯政治错误都唔好犯组织错误嘛。即係换言之呢佢都服从嘅。下级服从上级係咪全党服从中央係咪呢个佢就系、是。 咁即係换言之梁振英系一个好好党员啦。 即係呢樣嘢，我就唔可以去評判佢是否呢個黨，即係佢係咪黨員，我都唔敢落結論，啱唔啱啊？但係， 哎呀， 好嘢啊！ 唔會中招喎。 但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唔理佢係咪黨員先算啦。你比如話阿曾鈺成咁呢啲係明顯係黨員啦。但曾鈺成近年所講嘅話咧，我覺得佢係。 似翻个人 大彻大悟， 系啊系啊，我真系好中意佢呢一年， 比 较 系即系中肯啲啊，公允啲，比较符合一国两制个内涵。 嗯， 我同意， 比较接近邓小平一国两制佢嗰个创始嘅时嗰个原意咯。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闹阿袁秋系 另外一个问题啊，想问一问啊。有人就提出咧，以主权换以自权以主权换自权，香港同大陆嘅关系应该系河水不犯井水嘅。即係只要中央順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呢條大道理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唔應該喺深圳河以北嘅地方嗌大佬共產黨，我哋只係應該關心香港嘅內部問題。 我想岔開問啫，其實。即係譬如阿孟宏大師，既然係一個 spin doctor， 即係而家成個雨傘運動應該點樣行落去咧？我反而想問。 太急啦，太急啦！你等 咗先啦，冇時間啦。 O K O K， 咁樣河水都泛咗開啦。 呢、這個雨傘運動咧，嗰個發展咧，我個睇法係咁樣。 嗯， 第一我哋要明白咩嘅目標。咩嘅手段系嘛？个雨伞运动嘅目标就是我要真普选啊嘛， 系 占领马路呢啲嘢只系手段。咁我哋就要明白手段系要服从目标嘅。我而家中环要过去尖沙咀，其实可以坐地铁过去，又可以坐渡轮过去，又可以坐直升飞机过去，又可以游水过去。 嗯， 但比如你原来坐海船过去，风凉水冷啊，咁啊啱遇着八号风球， 系 咁你点可以坐船呢？你梗要有啊坐地铁啦，咁要转换噶嘛。 嗯， 所以咧，我觉得喺方式方法运动嘅方式方法里边咧，系咪要一路都占领落去咧？咁我觉得就要睇一个民情，因为而家嚟讲，佢呢个9月26号咧。就雨傘運動開始嘅時候嚟講咧，就唔係咁多人支持。但結果9月28號咧，87個催淚彈咧，就引起咗逆反心理，令到佔領就遍地開花。 係係係。 即係我覺得喺30年追求民主治港嗰個運動過程當中，各種斯文嘅手段都用過，係嘛？但係到頭嚟換嚟係831嘅落三閘。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嘅時候嚟講咧，有啲人咧就激於義憤。系嘛，逼上梁山，咁啊搞呢个占领咧，呢个系可以理解嘅。 系， 咁但系问题就话，你一个占领运动嘅时候咧，唔系一个直接嘅公民抗命，系间接嘅啫。咩叫直接公民抗命咧？比如60年代嘅时候，有啲餐馆啊，美国有餐馆就种族歧视，就只准白人进餐，唔准黑人入嚟。咁有啲黑人就 系 入去，再就得喺度，我就系要入嚟。咁呢个就系嗰个餐馆种族歧视，因为佢就入去坐嗰个餐馆，系嘛呢个亚个位。咁呢啲系直接噶嘛。咁好啦，你比如话美国占领华尔街。因为华尔街嗰班金融大鳄整咗个金融海啸出嚟，害到好多投资者鸡毛鸭血啦嘛。然后咧，台湾有太阳花运动，咁啊，因为台湾嘅立法院30秒之内通过嗰个服务嘅协议咧，就变咗个服务协议咁样通过咧，就程序不公义啊嘛。全部都可以讲系冤有头债有主。但问题今次嘅831决定吓，唔系系呢个中南海。搞出嚟噶嘛，唔系中环搞出嚟噶嘛，唔系旺角，唔系就铜锣湾搞出嚟噶嘛，所以你去占领 应该上中南海啊， 佢要上中南海 呢、這个乜嘢咧？去占领，搞呢个占领嘅时候嚟讲咧，即系我觉得一时之间，你话十日八日啦，唤起民众系嘛，令到整个社会关注，国际舆论关注咧，呢、這个系有佢正面嘅作用嘅。 嗯， 但系你占领咧系为民主，但我就觉得里边咧，到而家嘅时候咧，就呢个疑思嗱，唔好讲话撤离啊，疑思咧就保民生。 嗯 啊，当你呢个进场嘅时候系为民主嘅时候咧，你退场咧系为民生，咁样嘅时候就喺道德高地啊，一路站落站翻。 如果移师应该移师去边度先好咧？ 嗱，比如你讲啦，移师咁样，我觉得系呢个天马公园可以，公民广场可以，咪同政府倾咯，咁啊就将嗰啲即系马路开放翻，因为你阻碍咗市民嘅日常生活同埋日常嘅生意嘅时候咧、嗯，就毕竟咧个民意就会逆转。 但会唔会变咗冇乜威胁性咧？即系公民广场 系咯，你唔系阻紧人哋嘅日常生活啦嘛，就系 就变咗好似政府嘅成本就冇乜 啦。问题嚟讲你嗰、那个我认为啊，《孙子兵法》就有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你占领几条马路就攻城啫嘛、嗯，攻心为上。嗱，比如话佢占领区草仑统计话有7000人啦。我同你讲，如果五个人一个小分队嘅话咧，7000人可以组成1200个小分队，落到18区去社区里边咧，深入群众去宣传831决定点样违反基本法，系、嘛？我哋点解要觉得佢系假普选？ 我唔知点解会支持你嘅啫， 好犀利。 咁呢个时咧，令到嗰个831决定违反基本法呢样嘢咧，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然后全民形成一个共识，呢、這个先系最大嘅压力。95年前啊 ,1919 年5月4号北京学生上街示威啊，还我青岛啊，这个废除21条是吗，内情国策外抗强权。到了6月3号啊，他们就分散去到这个那些农村啊，这个其他城市去发动罢市罢工，形成声势，所以迫使北洋政府呢拒绝在巴黎和会里面去签字，承办了这个张宗瑜啊、陆中祥、曹宇林三个卖国策。即是说这个历史呢，我们就看到呢占领里面呢是特定的时空条件底下可以一种震撼性的作用。跟住的时候你觉得你适当的时机呢就要所谓进退有道。我这个前两日在金钟演讲。 即是你觉得是留 下一个有个动作请大家留意，我就这样。嗱，呢、這个动作就拳头向后缩一缩，系咪一加油力向 前冲？ 哎呀， 同萧生讲呢样嘛， 我先系嗰堆问题咯。 唔系，其实学联系谂过你嗰个落十八区嘅，但我唔知点解讲嗰下冇咗咯。 所以最紧要系咩？占领人心啊，先系最重要嘅。 系啊系，人心逆转就弊啦。 有得70%以上都认为，呢个831呢个嚟讲嗰个决定里边啦，真系违反基本法系嘛？完全啊呢个从宪制基础法律规定都系大大违反嘅。咁变咗嘅时候咧，你中央就唔可以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噶啦嘛。 但你觉得中央真系会可以一个集体起咩？ 系咯，如果下一波再应该做啲咩咧？ 即 系 即使落咗十八区，真系遍地开花啦。 遍地开花啦！你会点样预计？ 中央真系会起集咩？我又唔知即系。嗱，你属共产党多啲。 最好咧，最好就咩？真理咧就越辩越明。咁如果我哋落去十八区宣传啦，形成一个市民里边一个共识嘅时候咧，咁学联可以啊，再向同政府啊提出一对话。焦点就辩论831呢个决定是否系基本法， 对话空间唔存在喎。而、家 我讲俾你听，如果即系按照我即系连续几篇啦，明报嗰一论、二论、三论、四论重新审视831决定啦。如果我同阿林郑呢三人就小组去辩论，我保证秒杀佢哋。 咁犀利，好嘢，劲啊！劲啊，好犀利！哇，咁啊真系要争取。 喂，我要跟 住刘刚华继续喺度。 以主权换自权呢样嘢行唔行得通？中央会唔会信你咧？ 嗱，老老实实讲，而家讲呢啲嘢咧，已经系一个空谈嚟嘅，冇乜意思嘅。因为基本法嘅第一条，基本法第一条咧就系讲咩啦？香港特别行政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嘅部分，已经讲咗落嚟啊嘛。咁然后，不论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都讲明咗国防外交是由中央主导的嘛。 啱 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就其他有行政权啊、独立的司法权啊、又呢个立法权啊咁样呢啲嘢嘛，又咪中央。 但而家香港就要选一个自中央领导人。 咁喺咁嘅情况下嘅时候嚟讲咧，乜嘢主权啊、治权呢啲嘢，换唔换啲嘢咧？喺中央眼内，佢就觉得主权都系中央嘅、 所以治权就唔使同你倾啦。 中央嘅，不过我中央透过基本法呢部授权嘅法律 授權俾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佢呢、這個佢嘅理論根據啊嘛。 咁、如果香啊，如果中央信得過香港人，你覺得呢樣嘢可唔可以落實執行到咧？ 其實嚟講咧，中央就應該係相信香港人， 但 佢唔相信香港人就不合邏輯嘅。點解咧？嗱、香港咧大致上政治光譜就係建制派同埋民主派。好啦，建制派阿爺咧，梗係認為咧愛國愛港不成問題啦。咁、民主派咧，李飛主任。早轮嚟到香港嘅时候啊，佢八月底九月初佢嚟啊嘛，佢冇话民主派香港民主派大多数都爱国爱港啊嘛，咁啊啊呢、這个建制派爱国爱港，呢、這个民主派大多数爱国爱港，两条数相加系咪大多数绝 大 多数都系爱国爱港啊？ 大 香港同胞， 声啦， 所以咧根本上你冇理由咧唔相信香港嘅同胞嘅，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内地嘅实力同香港实力，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国土、人口。样样方面去比较方面嚟讲啦，内地系高墙，香港只系鸡蛋，系、所以你嘅惊咩？香港我会作反啫，惊咩？香港会独立啫？何况香港仲有驻军， 又有坦克车。 你内地里边嚟讲咧，系咪有成呢个230万嘅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嘅武警，有原子弹、导弹、中子弹，系嘛？洲际导弹、核潜艇，香港就有驻军，啱唔啱啊？仲有海军部队喺 有7-5。 老老实实讲，你香港得几万个、3万几个嗰啲治安警察啫。香港人绝大多数嘅香港人咧，都嗰啲亲戚朋友都喺内地，即系比如我老豆老母啊，好多我妹都喺广州啊， 的确系咁，的确 系啊。 点会话有乜嘢独立嘅倾向，亦都根本 冇 可能，系嘛？佢哋上去佢而家占领运动，无非系占领几条街，要求我要真普选啫，啱唔啱啊？系因为你八三一决定违反基本法去引爆嘅啫嘛， 冇错。 根本点会从根本上动摇一国嘅根基咧？冇可能嘅事啊！所以话咩颜色革命啊？呢啲一派胡言，咩、挑战中央啊？呢啲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哇！真系 真 系 好犀利， 正言辞啫。 周华有阿刘大炮， 真系秒杀， 真系秒杀嗰班， 秒杀林郑月娥。 喂，又有人想发下，喂， 唔系，我想问咗先得唔得？ 你又问啦。 系慕容大师，你而家其实同上面咧嘅关系有几密切噶？即系我肯定你以前就哇，即系 真系好犀利， 真系四通八达啦，个我都俾翻 人 哋 有啲 面 你 啦，唔系。即系你嗰时连赵连海又帮啦，陈光诚又帮啦，即系又乜乜物物啦。 赵连海啲帮咗之后又几好嘢，因为我喺香港咧四张报纸登全版广告，非法执法无罪得罪。 系啊，你都够勇喎，你嗰次 一中院啲人咧就揾咗赵连海，问阿赵连海，喂， 你 条冇 friend 噶？ 你识得嗰个香港嘅刘慕雄委员噶？赵连海会有呢个人？知啊，副首长。而家咧就咁样啦，你有病？咁样赵连海，我冇病，我好健康。话你有病有病啦， 保外就医啊， 保外就医。所以后嚟赵连海逢年过节啊，都有打电话嚟啊，发短信嚟俾我多谢 啊， 唔使 食 见 啊。哎呀，我真系唔知道、啊。 有人想白下集包子清洗紧江系啊，佢属边一系啊？狼又食边一系啊？ 你问 B 哥得啦。 好 嗱，呢一啲咁样嘅所谓嘅小道消息咧，其实我哋就喺我眼中啊，就觉得系比较无聊嘅，因为决定中国嘅命运、决定香港嘅未来嘅咧，毕竟要从佢嘅政策趋向方面去研究，系嘛？呢、這个先至能够系有一种建设性嘅即系作用。 好， 你嗰啲咁样嘅即系落佢啲咁嘅权争嘅嘢，关我哋老百姓咩事？ 我哋揾边个解答呢个问题？好，尾二一个问题，你究竟对共产党仲有咩期望？ 我覺得共產黨對共產黨有冇期望嘅嘢咧？ 其實你 而家唔係一種即係 直達天庭啊！ 唔係淨係我主觀嘅一個願望。最緊要就話喺改革開放呢30几年嚟，我哋必須要睇到就佢個經濟基礎已經由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咧，就必定會造成社會嘅利益多元。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民主嘅政治啊，嗰、那個係一個不可抗禦嘅歷史潮流。咁啊，終歸中國裏面咧，係會走向一個市場化，一定會走向一個民主化。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對中國嘅未來咧係唔會去擔心嘅。 嗯， 最後一個問題啊，有個人我哋好 非常之飛啊， 有個人我哋好關心嘅就係 YM。 喂， 阿 YM 係咪間諜咧？ 系都唔敢 答你啦，我冇講名啊，我哋冇講名 ，YM 咋？你領略到係另外一件事， 都唔敢答你啦。 老实讲呢啲嘢咧，香港系个法治社会，系嘛，样样都要讲证据，系嘛。我回答就咁啦， 证据不足，即系我哋冇证据吓。 知己未问， 你继续问啦， 唔知有个听众好关心你， 即系话你又靓仔啦，又叻啦，讲嘢又劲啦，咁你咪好多红颜知己嘅？ 呢样好难答。 呢唔系呢样嘢咧，系有。 唔系我扭白，你 有啊？唔会多。 打个交嘅，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咧个人咧就系、是、嗰个衰就衰在责任心比较重。系嘛？咁啊，你即系认得红颜知己嘅啦，梗系要买豪宅啊，买车啊，俾人哋噶啦。咁你知啦，我膊头里边个即系个负担啊，总系会有一个限度嘅，会有个 maximum 啦。所以咧，红颜知己唔会多。 好嘢， 个位数系嘛？ 个位数系嘛？ 咁我又想问多问题。其实阿齐欣妈妈系咪一个好妈妈嚟？ 呢啲问阿齐恩啦，因为我唔系佢仔女， 阿齐恩自杀啦， 我唔系个家庭成员， 阿齐恩想死、啊 但系咧，我觉得里边咧，齐恩嘅妈咪咧，嗰次去回应阿蔡子强嗰样嘢噶， 系 个一幕咧，变嚟讲咧就系一个公关灾难， 系 真系几搞笑嗰、那个真系。 喂，如果阿 YM 冇证据啦，咁啊何俊仁系咪共谍咧？ 咁得意咯，何俊仁系共谍喂？ 何俊仁冇可能系共谍嘅，因为 咁答， 因为呢、這个何俊仁里边嚟讲咧，系即系佢参加嗰、那个即系特首嗰、那个即系、 选举 啦，系、入过围噶嘛，2012年啊嘛，但当时咧三个人当中，中央就表态。唐英年、梁振英是中央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选，系、嘛？即系将何俊仁摒除在外。后来咧，曾经试过咧，乔晓阳啊点名，一个点余若薇，一个点呢个啊话就系 阿姐， 系嘛？呢个阿仁啊嘛，何俊仁啊嘛，就点佢呢两个。咁如果佢系共谍嘅话，都唔会点佢名噶。 明晒。 咁你2017你觉得边个会入闸咧？ 2017边个会入闸咧？就睇下有冇普选先。有普选又唔同，小圈子 好、有同冇 啊？原地踏步嘅小圈子啊， 原地踏步先啦， 系嘛？ 原地踏步先啦。 原地踏步嘅时候咧，我谂梁锦松咧，应该系即系一个热门嘅人脚嚟嘅。 咁系 边个分析一样、 都捉虫啦，董建华，即系阿炳祝福梁锦松。 但问题咧，咁样样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香港嘅悲哀。点解咧？阿松嘅人我了解。佢个人系好人嚟嘅、但你从嗰日咧就团结香港基金会去 压 轴演讲里边咧、 嗯， 显然佢对嗰个新生代啊，佢哋个思维取向心态咧，仲系脱节。 系啊，我都觉得系，仲讲青年 乜嘢政策性嘅倾斜去帮助咧年轻人置业，就以为 咩青年中心嗰啲仲 系 大佬。 实际上而家新生代佢哋所做嘅嘢，占领运动嘅嗰啲年轻人咧，实实际际佢哋要做，佢哋所做嘅嘢咧，唔理佢哋自觉或不自觉，实际上佢哋系企度去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讲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佢哋系想实践呢个理念，想喺香港真真正正去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家作主。 咁即系 呢个先系佢哋追求。但系梁锦松里边咧，嗰日就冇提到呢样嘢，无疑啊 系 有改善空间。 唔系唔系系咪伏明霞俾佢选啫？其实 伏明霞 系咪伏明霞俾佢选？ 呢啲 阿慕雄大师， 我收到呢样系 话，我未问过阿嫂， 冇公职之后真系好犀利，超级民主派嚟嘅， 唔系咯？咁即系梁锦松对 CY 咯，如果系原地踏步嘅话， 唔系原地踏步嘅时候，我谂 CY 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嘅，系咪？何 况、你觉得佢有啊？呢一刻仲 唔系？到讲嗰个谋求连任嗰度啊，实际上佢嘅任期能够做得满咧？ 哎呀，我都想知啊！ 出年嘅年尾啊，即系2015年嘅年尾嘅时候咧，佢过唔过到呢关都未知之数，系咪？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佢实际上 好多人都系咁讲紧， 讲得唔客气，唔客气， 唔使客气噶。 佢已经系失去咗灵魂 啦。咩话？ 你听清楚啊！佢已经失去咗灵魂，成咗一具僵尸，冇乜几多人信佢啊！你已经。所以佢根本上好难管治落去嘅。点解咧？民主派 系啊， 民主派佢冇争取到啊嘛。 系 建制派佢冇团结到啊嘛。 嗯，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 呢个系不可抗拒。 好似被架空咁啊！我觉得佢而家好似林郑仲好似即系 林郑 嘅 问题， 实际打仗，我觉得 以你嘅睇法， 林郑都俾佢碌爆卡啦。 咁余若薇咧？余若薇咧？ 余若薇冇 民主派呢啲就冇可能噶啦。 哎呀，一个都入唔到啊！ 因为唔系 因为唔系佢哋入唔入到嘅问题，入到 啦， 香港市民咧都唔会投票俾佢哋做。 嗯， 香港市民咧，我觉得系好理性嘅，好明智嘅，啊，好识谂嘅。 曾玉成系点睇咧？ 因为喺嗰个区议会嘅选举里边咧，为什么85%嘅议席都系建制派嗰度咧？佢、其中你服务街坊系一件事 啦。蛇斋饼粽， 蛇斋饼粽亦都有用噶嘛。立法会。点解啦？喺地区直选，民主派又攞到55%-62%嘅选票咧、因为佢要监察政府，唔可以捧埋晒啲 yes man 保皇党入去噶嘛、所以佢咪占大多数啦。但特首选举，你睇下喺嗰个2012年咧，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三个入选啦。何俊仁由头到尾，佢嘅支持度得9%-10%。 系啦， 点解咧？就因为香港人觉得。你一个特首要对中央负责，对香港特区负责。如果你同一个中央关系唔好嘅，嗰啲挺港措施、惠港措施啊，我哋咪乜都冇买咁，即系香港人追求安居乐业， 同埋唔可以 揾食咯，揾食咧就最紧要。所以基于一种实际嘅利害关系咧，其实香港人里边咧系唔会里边咧去选择一个所谓同中央对抗嘅人马。再者，我退一步万步讲。就算一个民主派嘅人，佢原来同北京关系点唔好咯啊？话你话佢有对抗好啊？佢一旦坐咗特首呢个位咧，就屁股指挥脑袋，都会同中央好好合作。 系 嗱，呢个有先例嘅。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嘅时候咧，曾经捻起拳头，我哋要对从巴格达到北京嘅暴君展示我哋嘅拳头咁样。 沙罗 边啊？点鬼知里边咧？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中国请佢嚟访问喺西安啊。哇！嗰啲靓女着成同唐朝嗰啲美女服装，盛大嘅场式，哇！克林顿两公婆几咁冧啊，几咁受落啊，系嘛？ 如果长毛唔会啊， 我要问多题先。穆宏大师会唔会考虑参选2016嘅立法会选举啊？ 喂，我觉得你掂。 O、okay, K， 我真系觉得掂，你真系 选 派， 你系选过噶嘛？系咪啊，穆宏大师？冇咩？ 未选啊，从来未选过。 可以考虑下 呢啲嘢咧。我唔会考虑，让香港市民考虑、香港市民要出嚟，出嚟咯。 有玄机，有玄机啊！ 得 嗱、喂，真系好多谢阿梦大师今日接受访问， 我帮你助选下，如果你 都要， 我帮你攞100个签名， 非常非常 juicy。咁嗱，希望咧，你真系继续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继续支持香港一国两制，啱唔啱啊？ 啱。 好，下次再见， 多谢，拜拜， 拜拜，拜拜。 喂，方方便帮。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